第100集，十天一次。 你要想保持那种关系，就继续试。我没关系，我不在意。 他没关系，他不在意。怎么了？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吗？难道按理说他在意，你能怎么样？劝他？其实还是地下情比较刺激。还是他妈的，干脆让他去找个能出柜的过日子。 安理，从今以后你只是我的，从今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你用那个词儿算数。 安理想了一下什么叫那个词儿，然后提起眉毛盯着许少卿，有点震惊。许少卿用一种霸气的皱眉遮掩他的忐忑， 只是就在你我之间，不能让别人知道。 安理很久都没说出话来，看着他震惊的神色变得感动，但最终落在了伤感上。 你真的不用？好的。 许少卿突然很愤怒，却不知道这个火是冲谁的。 说我爱你。 我爱你。 大年初二晚上， 宝贝儿，说 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大年初三下午和晚上， 继续说， 我爱你。 大年初四早上下午和晚上， 再多说几次。 我 说， 许少卿你个狗，我要死了。 大年初五，许少卿发信息，对面人的备注已经成了我的语。 在哪儿？ 不来了， 开门。 大年初六，许少卿发信息， 1208。 傍晚，安理才回复他。 上班之前这两天，我要陪陪小朵。 小朵在我家，骗子。 安理没回，许少卿越想越生气，就到安理家去惩罚他说谎的事情。 乖，只要你说100次， 我不说。今天你打死我都不说，说一次我是猪，孙子。 又折腾了大半个晚上，大年初七，许少卿发消息， 下班了就来1208。 刚开始上班非常的忙，我一时半会儿不回家呢，回头再约。 大年初十，安理回复他， 必须和梁哥工作室的同事聚餐，不去不行，别去我家找我，我可能回去的非常非常晚，没谱，而且回家我就要睡觉，而且一早还要早起去工地。 大年初十二，安理回复他， 我不在家，我真的不在家，千万别去等，快回家把之前给你发那个资料看一下。 他妈的。 许少卿看着手机抠屏幕。又过了几天，安理被通知今天要回公司开会后变得神经兮兮的，他甚至觉得这才不是真正的开会，而是许少卿的伎俩阴谋，自己可能又要被他骗了。安理真至少一个月都不想看见许少卿这个人，不是，是不想见到地瓜了。但是见了许少卿这个人，他必然就会见到地瓜，所以干脆连人都不要见了。本来安理是很敬业守时的，但这回他故意去的晚了些，等人基本都已经到齐了，他才往会议室里走。他一进去就看见许少卿也在，但许少卿没特意看他，眼睛扫过一次就转头了。开完会，安理早早往外走，然后他躲在一个转角里等梁宁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看见梁宁出现了，就轻声招呼， 梁哥，您回不回工作室啊？ 梁宁意外地看着躲在墙角里的安理，然后又变得有点尴尬似的，四下看看，推了下眼镜。 小安，我可能等一会儿再回去，我约了个客户，先出去谈点事。 哦，好的，那我先回去了。 安理，去我办公室一趟。 远处有人叫他，光听那个声音，安理的腿就软了。那个声音远远的，故意很大声的叫他，绝对是看准了周围还有很多员工， 这种场合下拒绝老板的命令不现实。哎呀，真阴呀。安里往后退了一步，企图使用缓兵之计。 好的，徐总，那我先去下洗手间。 现在，立刻。 好的，徐总。 安里迈着沉重的脚步往许少卿的办公室门口走，走近看见办公室里的百叶窗是放下的，他又踌躇了一下。 许少卿说过不在办公场合干那种事。 自我安抚后，安里才小心翼翼地走进去，身后出现一只手关门落锁，然后抱着他压在墙上，在他脖子里用力呼吸。安里觉得徐少卿几乎要把他给变成一股烟吸到肺里去，他汗毛都竖起来了。 你躲我是不是？你冷静下来觉得还是不应该和我有什么关系，后悔了？ 操，我躲你单纯是因为身体受不了，我都跟你说过了。 你不是说很喜欢吗？ 你要再这么弄几次我就废了。 我帮你治，我每天都想你。 许少卿埋在安里的脖子上蹭蹭，时时刻刻都想抱他。一个大胆越了狱的囚犯到达了彩云之国，没了退路，就想反复确认自己对这片飘渺的领地的所属权。许少卿想让安里用每一种不同的语气说我爱你，就像一种特殊的搜集癖。他必须让这个迟钝的笨蛋不断不断加深对这三个字的印象，直到把这三个字的内涵刻进他的灵魂，好永远也忘不了。许少卿觉得自己好像比原来还疯了，不过这个疯他不是原来那种压抑的焦虑和痛苦，而是因为患得患失所以怎么也平息不下来的占有欲。这个占有欲他是属小酸枣的，他咽下去五脏六腑都纠结起来了。 你瞧，你根本就没法说通，我只能躲你，本来就不是用来干这个的，不能老是来，更何况你这种转基因的品种，别说我奔四的人了，体质和恢复力都在下降，这么下去不是让你给弄死，就是老了成为病房里护工最讨厌的那种老头。 哪种老头？ 下半身失灵在病床上乱嘘嘘和扑扑的老头。 那我就亲自护你，你尿在我身上也没关系，68000的西装都能给你当一次性的护理垫，我都能给你收拾干净，宝宝。 这段话听起来从头到尾都是雷，安里一个没忍住对着他的肩膀施展如来神掌，击退了变态2米。 许少卿，跟你正经说话呢怎么就那么费劲，我走了。 那你说个频率。 难道我说了能算？ 我听听。 既然现在我们要有稳定关系，就要做长期打算，我能接受的频率是10天一次，不能再多了，我身体受不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10天一次的频率也不是固定的，如果碰到我饮食不济的时候，也要往后推迟。 许少卿的脸菜了，他呆了。 10天一次？ 10天一次？不是，10天一次？ 阿里， 你他妈打发要饭的呢？ 嘘，小声点。 许少卿鲨鱼一样凶狠地咬了他的手指一口。 我才20多岁，你让我出家啊？你是要我的命？你不爱我？要是有感情的话可以那么久，你就是不想要我。 怎么会呢？我得休息，我老了，你体谅体谅我吧。 许少卿放开他走回办公桌前坐下。 你出去。 我想好了，平时你要真的很想要，那我可以用其他办法帮你。总之之前你不是试过吗？是不是还可以？ 差远了。 那是我之前没用劲儿。你看我10点进感觉就不一样了，是吧是吧。 安里回头看许少卿正抠着扶手咬嘴唇，都给咬白了。 安里，你他妈故意的吧？你就是不想让我好过是吗？ 我又怎么了？有问题咱们就解决问题，你 老闹什么情绪啊？ 你出去。 那我走了。 等一下 啊， 今天晚上下班我去梁宁的工作室找你，这回你别跑，我订的位子很不好订，尤其是今天特别不好订，你要是又跑了我宰了你。 安里愣愣地看着徐少卿，很快联想到今天的日子，他突然非常感动，走过去蹲在徐少卿的身边，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。 这个你也查过？ 出去吧。 安里站起来亲亲他的脸颊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